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驻朝东盟委员会8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举行了宴会。我国对外经济相金英才等有关部门干部和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应邀出席了宴会。有驻朝东盟委员会议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班邦西恩德拉斯托、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潘月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本坎英塔布安里、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辛问廷等驻朝各东盟国家使馆官员出席。